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我们聊到了北京普惠健康保非常受70后、80后的认可，以及免赔额的一些相关知识。今天呢，我们继续对北京普惠健康保的其他问题进行解答。有人问，单位有补充医疗保险，报销所有自付医，我再加上这个可以重复报销吗？首先，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一般只承担门诊和住院的自付费用，无法覆盖自费费用。那么特药保障和增值服务更是极少在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中出现。其次，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一般门诊的保障额度为1到2万，住院的保障额度为5万左右。相比之下，北京普惠健康保的300万保障额度保障更加全面可及，能够让广大参保人更加安心。因此，单位的补充医疗保险与北京普惠健康保并不冲突，两者同时配置能够更好地为我们解决医疗费用负担问题。还有人问，一年195元的保费，最高保障300万元，如何确保产品的可持续性呢？为了保障产品的可持续性，商业保险公司本着微利运营的原则，合理确定产品价格为195元每年，最高保障300万元。同时，商业保险公司还要根据产品经营状况，动态调整保障待遇水平，让老百姓最大程度享受实惠。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心脏中心的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再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冠心病方面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李主任，您好。 你好，小李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到底什么是冠心病啊？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今天呢，我们也想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好的，好的。李老师，是这样，你今天提这话题，我觉得很重要啊，很应景，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这个天气，前一段时间虽然你刚才说立秋了，好了，但是我们看到中午啊什么的时间还是很闷热的， 是 非常闷热，特别是前一段时间，您提到这个现象，不光是新闻的报道，包括我们医院里边，我们也发现 门诊 病房的病人，在闷热的这一段时间，我们说的桑拿天这一段时间。病人数是增加的，在我们大家的心里头想，冬天病人应该多一点，夏天病人少一点，但是出现这种极端的这种天气的时候，心血管的病人是增多的 、 所以这个时候没有心血管的，但是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包括我们说的三高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平时有点不舒服的呀，这些病人要注意，你要到医院里边查一查，第一有没有冠心病，另外有冠心病人更得注意，那你怎么度过这个夏天， 这算危险期了是吧？ 对，这算危险期， 这 算一个可以诱发你发作心脏疾病的这么一个天气。 那说到这个心脏疾病当中，冠心病是大家非常常听的一个词儿哈，它到底是医学上面来说什么样就算冠心病了呢？ 冠心病是一个大的概念，我们老百姓有时候说我心绞痛，有时候说刚才您提到的更严重一点的心肌梗死，甚至于猝死，这些统称为冠心病。 统称为冠心病 、那全称呢，冠心病的全称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 这么长的一个 很长的一个 名字。 那咱们中文的缩写就是一个冠心病，就找几个字代替它，冠心病。 那说到这个，您刚才说那个长哈，冠状动脉 这个大家这个听过哈， 听过。 这是在我们心脏当中是一个主动脉吗？ 不是一个主动脉，它是主动脉的一个分支。 主动脉的一个分支。 一个分支。 嗯、 那这根血管是干嘛用的？ 嗯、 我们知道，脑子要有血管去供应血， 嗯、 肾脏要有心要有血管去供应，它本身要有功能嘛。 嗯、 它要是这个排尿也好，还是我们思维也好，都需要营养血液在这里供应。 嗯。 那么，对于心脏来说，它在收缩。我们算，如果要是一分钟跳70次的话， 嗯、 我算过，这一天跳多少次？10万次。 一天十 万，一天十万次，你去乘吧，肯定是 这一年 十万次零八百，十万次零八百，我都算过的。那他这么工作，他也需要有血液在这儿供应。 嗯， 那我们所谓说的冠状动脉， 嗯， 就是来供应心脏的这根血管。你有肾动脉， 哦， 有脑动脉， 嗯、 哦，那。供应心脏的我们不叫心脏动脉，我们叫冠状动脉。 嗯，这个人血管是主要是供应我们心脏跳动 的，对，得让心脏在这儿工作。 哎，您这一算哈，一天那么多次，那一年甚至于几十年，我们心脏还 挺，对、啊、几十年，你要再活70岁、100岁，那是多少次了？ 是是是， 所以心脏的负荷工作量是很大很大的。 嗯，那后边还有一个粥样硬化这个词儿，我们在体检当中也经常能听， 也经常听到。粥样硬化就是各种危险因素， 嗯， 包括我们提到的三高、抽烟。 嗯， 肥胖等等这些危险因素长期的作用在一个个体当中，相互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错在一起，那就使动脉的壁形成了像粥一样的，就是像我们喝的粥一样的这种，它形容的很贴切，像粥一样的这种改变，上面有一个就是这个斑块，有个斑块形成，那斑块的外边是一层纤维帽，相对硬一点，那么里边就是胆固醇， 嗯， 都是脂质， 脂质的， 脂质的东西，就像我们说的，嗯，我们有时候形容薄皮大馅， 薄皮大馅， 对、 哎、 你如果要是你的这个斑块是薄皮大馅，我们大家知道薄皮大馅，你煮饺子的时候一搅和， 嗯， 它最容易破， 对， 哎。厚皮小馅 儿， 相对来说是稳定一 点，稳定一些， 所以这又引出一个概念、 嗯、 你这个斑块虽然都长了斑块、 嗯、 也都这么大， 嗯， 但是有一个稳定不稳定的这么一个， 哎，这个相对来说那就是稳定的好一些， 当然了，稳定的好、 啊、 它不破， 它不破哈， 它不破， 哎，如果发生了这个破裂，是真正的这所谓的这个出血， 它不是出血 啊， 它比如我们设想一下，这就像一个里边长一个小脓包一样， 嗯， 那我们脓包要是你破了， 嗯， 熟透了，我们说、 嗯、 破了，破了以后会有什么，里边的脓会挤出来， 嗯， 它不是血， 嗯， 是挤出来，那么这个里边它不是脓，它里边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脂质， 嗯， 就是我们的胆 固醇 啊， 胆 固醇低密度脂蛋白啊、 嗯、 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它挤出来，挤单纯挤出来还不可怕， 嗯， 就挤出来一点吧，关键你一挤出来，就像我们人的这个手，你要破一个小口、 嗯、 出血了，那会怎么样？最后会怎么样？会结痂。 对， 那在冠状动脉里头，这个地方破了，它一样会有血小板在这儿聚集。 哦，也会结痂， 也会就类似于 结 痂，就形成了一个小的血栓。 嗯、 你想想，本来你就有斑块，就已经狭窄了70%了， 嗯、 就剩30%。 嗯， 这个时候再有血小板聚集在这个地方， 嗯， 形成一个小的血栓， 嗯， 最后会怎么样？就把这个血管完全的就给堵死了。 哦， 那堵死了，你的远端就没有血供了。 嗯， 这会儿出现就是您在节目刚刚开始时候提到的心肌梗死。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您刚才说的这个薄皮大馅的危险是吧？ 对对对对、 啊。那就带来了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刚才您说的薄皮大馅的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所谓的血小板 聚集对、 哎、造成的问题。 对， 我看到有一些这个老年人啊，上岁数心脏病有的时候吃一些所谓的抗凝药啊， 抗凝药 阿司匹林， 阿司匹林、 哎、 对。 这就是为了防止这血小板聚集的。 对，而且呢，你总结的非常的到位、 嗯， 而且非常的全面，就是两个步骤，一个破裂， 嗯、 咱们前面那个是慢性过程，长、 嗯、 那个咱们不提它了， 嗯， 就急性的过程，一个是破裂，一个就是血小板聚集形成血栓， 嗯， 那么在急性心肌梗死，我们主张病人在急救车上也好，或者在家里也好， 嗯， 你可能在含硝酸甘油的同时，你同时含100毫克一片的这个阿司匹林，你含。你嚼碎三片， 嚼碎三片， 这个对抑制当时这个血小板的聚集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哦， 所以这个急性期哈，这是咱们大家掌握一个急救知识哈。 对，你就嚼三片100毫克一片的，等于总量你嚼了300毫克。 300毫克哈， 嚼碎它， 嗯， 舌下含。这个时候对你的这个血小板的聚集、血管的堵塞会有很好的好处、 嗯。那李大夫，还有很多的人晚上哈、啊，或者是白天，他们也会常规的吃这阿司匹林哈、啊 嗯， 一天一片啊， 对， 而且经常会问大夫：“大夫，我这个什么时候能停了？”毕竟觉得吃药不太好。但是人很多人说这得长期吃哈、啊。 对你这个词用的非常好， 嗯， 刘老师。有人说叫终身吃，我不太喜欢用终身吃这个词、 嗯、 包括降血压药、 嗯、 包括降脂药我们都叫长期服用、 嗯、 当没有副作用的时候没有不良反应的时候你就要长期去吃它咱们比如说这个老人他吃着阿司匹林没有问题、 嗯、 那就吃着但是一旦遇到了比如说他有消化道出血他要做手术、 嗯、 那必须要停你不停外科大夫不给你 做对 不可以做手术因 为 他不止血了、哎、切完这刀口不止血了、 嗯、 所以什么事情都不是医特别是医学上什么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长期吃、 嗯、 但是具体说什么时候停具体说减量不减量、 嗯、 或者什么时候再复吃那都由医生来决定、 哎、包括能不能吃、嗯、我觉得也应该 对你说的非常对非常对、非常对 因为很多有这个消化道出血的这些疾病 对 你不能说看着邻居张大妈吃阿司匹林然后我也跟着吃 对 是吧 你光消化道出血还好一点你要脑出血怎么办、 嗯、哎， 所以您这个提醒大家的这个说别人家说吃这个好、 嗯、 你适合不适合吃、 嗯 这很重要。 嗯，这个基本上，比如说我们去心内科大夫说、 嗯、 找大夫说，我能不能吃阿司匹林，是不是都得做一系列的检查、啊？ 一系列检查，我们来评估。 哦， 我们来评估。就像您说的似的、嗯，该不该吃？ 嗯， 另外吃怎么吃法？ 嗯， 我们会有医生会有他自己的这个把握的这个原则。 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非常那个高兴，听李主任给我们介绍啊，就是这个药不能乱吃、嗯、 啊，药不能乱吃， 哎，得听大夫的哈。 对 对。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这个主任医师教授李宏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在夏天当中哈、啊、说说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刚才您提到的主要是中央硬化啊，刚才提到了这个问题哈、啊，然后我们来怎么来进行这个预防哈、啊？ 对， 就是我们的心脏。如果这个，因为我们都知道心脏有时候不舒服啊， 嗯嗯、 冠心病的症状当中有很多胸闷、 胸闷 啊，像这个心绞痛啊，这个词儿就听着比较狠了一些啊。它常见的症状是不是就心脏的这个不舒服的多一些？ 您指的如果说是冠心病啊， 嗯、 如果现在呢是典型的冠心病，那我们的心这个疼痛我们叫心绞痛、 嗯， 但是往往我们会问病人，你有什么不舒服？病人自己就给诊断了， 嗯、 我有心绞痛、 啊。 但是这个时候我是要问病人，你不说你是心绞痛，因为你现在还不知道你是不是心绞痛， 啊、 你把你胸痛的这个。当时的情况给我描述一下、 嗯哎、 是闷为主啊像个压个大砖头着的、 啊、 还是针刺一样啊、 嗯、 另外这个疼有没有向后背放散啊、 嗯、 每次大概持续多长时间啊什么情况下容易发作呀、啊、那什么情况又缓解了、 嗯、 我们都会问得很清楚 哎 完了我们先从症状上先鉴别、 嗯、 你大概有多大的可能性是冠心病还是不是冠心病、 哦、这个可能也是有误区的或者说这个大家老百姓不理解 对 老百姓经常给自己戴帽子哈 对自己就戴了就是说这到我们这儿也很有意思有的这个阿姨叔叔啊到我们这儿来年纪大了我心绞痛了、 嗯、 哎我说您先别说您是心绞痛、 嗯、 你先告诉我什么症状 嗯嗯，这个主要的症状，医生来怎么来判断他是心绞痛？ 那这里边就是有很多的、啊，包括甚至于你还要鉴别一些非典型性的心绞痛。 嗯、 我就打个比方， 嗯， 这人来了以后，甚至于他看先看牙科， 牙 他牙疼，就是下颌部位、 哦、 他疼酸胀 哦， 完了准备是拔牙的， 嗯、啊， 一去了一看，这个牙科医生一看，你不太像牙痛，敲了哪个牙都不是很明显的疼。 嗯嗯 做个心电图吧， 嗯， 一做心电图发现问题了、 嗯， 对不起了，你来看心内科吧， 嗯， 你这是心绞痛 啊， 所以可以不典型到这种程度， 就是有可能是牙疼是吧？ 对，以牙疼为表现的一个心绞痛。 哦，我听说还有人是胃疼， 胃疼，对，就挂着消化科了、 啊， 但是消化科人消化科看了看，怎么摁，怎么着，再一问反酸不反酸， 嗯、 没有这些伴发的症状、 嗯， 也是做个心电图，另外再仔细问一问。 嗯 哦，它跟劳累有关，一累了就疼， 嗯， 一累了就疼，而且三五分钟，5到10分钟能缓解，那这个时候你要高度要怀疑是不是心绞痛， 哦、嗯， 你最少你不管哪科的医生或者您作为一个病人、 嗯， 你不管你什么情况，你首先要除外最危险的情况， 嗯， 就是 心绞痛， 心绞痛啊， 冠心病， 嗯， 是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了，那我们再去做胃镜啊什么的。但是你没出外这个的时候，你要去做胃镜，它是有风险的， 有风险，哎， 对， 所以把最危险的，现在我们都 先除外的， 先除外的啊， 对，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检查， 对， 来看看到底是不是啊， 对，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心电图的检查啊， 对， 心电图的检查，很多人有一些朋友特别不屑一顾， 不屑一顾啊， 觉得李主任这经常查了也没用。 啊， 就是老百姓嘴里边说这个没用，经常是可能觉得他觉得心脏不舒服去查，人家告诉他挺正常， 嗯 啊，或者是这个查完之后查不出来，你看做别的检查查出来有问题，心电图一查说我没事儿哈， 对对对对， 心电图应该说现在非常普及，我们知道北京的很多社区医院都有这样的设备， 对，都能做。 哎，这个心电图到底就像老百姓的问题啊，那管不管用啊，李主任？ 我跟您这么说啊，李老师，心电图这个东西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 哎。 获得过诺贝尔奖，为什么谈的话？第一，最便宜， 嗯； 第二，准确性非常强， 嗯， 不受任何人为的干预。 嗯， 说我做超声，我们还要说这个做的这个大夫他打的手法呀，可能会有影响。这个只要你连接导联连接对了， 嗯， 他谁做都是一样， 都是一样的， 非常好。而且呢，它有可以让我们前后对比。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现象，也是我们医生的小的困惑， 嗯， 就是。他心绞痛，刚才我提了一般就5到10分钟， 嗯， 就缓解了，你可能没来得及做呢，他已经症状缓解了， 嗯， 这个时候你要做心电图，确实是表现正常的心电图， 哦，就这么点时间之外的， 之外的， 哦， 就是他没有症状的时候做的心电图，作为冠心病来说他可能他就是正常的，但是我跟我的大夫要提出来的一个问题，跟我们底下的小大夫包括我的学生，我提出来，第一，他正常的时候你一定要做个心电图， 嗯， 我们先要立一个可比较的一个东西，正常时候什么样， 嗯嗯， 如果这个病人住院了或者在就诊过程中正难受呢，这个时候你先别干别的，越快的速度给他做一份心电图， 嗯， 也就是逮着他最难受的时候的心电图，我们这个时候只要一比较，从诊断上我马上就可以下诊断了， 嗯， 什么冠脉造影啊什么的啊，这些是后边要治疗的了， 嗯， 但是起码从我临床上只要他有难受的时候心电图的改变，有缺血的改变，我和你正常的心电图一比较， 嗯 ，OK， 哦， 就是冠心病了，我起码临床上就诊断了， 哦，嗯， 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各位听众的一个东西，就是你体检也好，你到医院做的心电图的也好， 嗯， 跟你一辈子，你千万别说正常的我就给扔了， 嗯，扔了， 我因为要看的时候你难受的时候做的心电图，我一定要和你不难受的时候比， 嗯，这个对比非常 一定要对对比， 嗯， 所以我就是说，我多次主张，就是病人从生下来，不叫病人啊，我们人， 嗯， 生下来，包括你的孩子生下来，你就给他建立一份医疗档案， 哎， 不管他原来做过什么，多小，一个月、两个月做的检查，你都给他存好了， 哎，挺好。 今后我们可以去做比较， 嗯， 往往我们遇到花了很多的钱做的东西，哪觉得没害，大夫说没事，我就给扔了。不要， 嗯， 因为我们比较要比你动态观察，要比你看一个横截面， 嗯， 要有意义的多，有意义的多， 哎。所以李主任说这点特别的重要啊，嗯，就是一个人跟自己纵向的对比， 对比 啊，就特别的关键， 特别关键。 哎，所以心电图大家别认为说这个又便宜，可能又不太准啊， 不行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咱就去留着它，留着这个，让大夫一块来对比，看有没有心脏的问题。 而且你几年的心电图，我一比较。哎呦，这现在出问题了，几年前那个没问题， 嗯， 我大概能推算出来你这问题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哦， 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嗯， 也都对你的预后也都有判变 判断、哎， 也都有帮助， 是，所以心电图非常重要啊，咱们千万不要忽视它啊， 对 对, 对， 另外就是如果像这个冠心病，现在去医院经常会听到各种各样的这种 检查， 哎，各种各样的什么CT， 对， 甚至于冠脉造影， 冠脉造影， 哎，这个人家会说冠脉造影是不是最直观的，对于大夫来说能看到我们的血管的情况， 到目前为止，应该说冠脉造影是我们诊断冠心病， 嗯， 看冠状动脉血管，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冠状供应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个有没有动脉粥硬化，有没有狭窄， 嗯， 最好的和最直接的，我们也把它叫做金标准。 金标准， 金标准 啊，基本上能看到是不是我们就是假设一下心脏里边的血管它的走向啊，粗细， 走向粗细，我们可视的血管，就是可以见，但微血管还是看不到。 嗯， 但是可见的血管，就是有可能我们去处理的血管， 嗯， 我们看的是很非常清楚的。 哎，特别好， 特别好。 那会不会有一些病人直接找李主任，能不能直接给我做一个冠状造影？ 因为大家知道做冠脉造影，它是一个有创性的检查。 嗯， 那有创性检查同时要打造影剂， 嗯， 同时要接受 X 线，对人体还是有一定的损害和风险的、 嗯、 所以我们是这样，就是先要做第一个问诊， 嗯， 你像不像，第二一个最普通的检查包括心电图、 嗯、 包括甚至于平板运动实验、 嗯、 跑步机或者带个 Holter 什么的，如果要是觉得非常像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夫会动员你去做、 嗯、 但是你微做体检你就做一个这个、 啊、 这个实在是就是我们做任何一个检查或者治疗都要权衡它获益和风险这俩的平衡， 嗯， 哎， 对，就是有时候体检是过于夸张一些 了，对 对 对对对对， 就是一旦有症状，包括你的心电图有提示的话， 对对对， 还是做一些这样听大夫的话来做一些这方面的检查， 这边检查、嗯、而且我们现在除了冠脉造影可以比冠脉造影风险小一点的，但是呢这个也有一定的筛查作用的，就是冠脉 CT、 嗯、冠脉 CT 冠脉 CT， 嗯，这些可能就是就跟那个医生手里边的武器一样， 对， 非常的多， 你到底打蚊子的时候我用什么我打老虎的时候我用什么， 对对对 对、 啊、 对， 这个不同的这个级别不同的情况，然后大夫会做一些选择， 对对对、 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啊， 好，谢谢、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